说到中国式相亲，值得关注的是金星这个节目呢是男生选女生，根据节目的预告，下一期呢是女生选男生，那又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幺蛾子。这些女性的择偶观呢有很大的问题，不管是炫耀还是认为自己贤惠，都认可并反复地强调自己的附属位置，希望以此来打动男性。接下来的时间段呢，我们要听到 By Two 你并不懂我，蔡健雅红色高跟鞋，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。 开始变成习惯，习惯没有时间，我们相陌相认，不再关心谁的明天。看不见我有声音的你的默契在耳边，听清遥远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，不记得多好久没你的消息，我真的好想念。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陪伴，才发现有的希望能够回到从前，回到那么经过初恋的时间。

伤呢？如果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错。 以前陆陆续续看过一些，也常给我这种感觉，不管长相和打扮多么时髦，女性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喜欢强调自己的服务功能，说明她能够伺候好男生，为男家添丁。男嘉宾呢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心，讨媳妇儿就是来伺候自己的，女嘉宾表示以上就是自己的人生理想。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，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，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，我就有了思念借口，还冷冻我飞行中双翅，你回忆我靠近天头，你沉默我成了经过，翅膀的命运是迎风，我的爱当你把爱转向的时候，我只身飞翔 看低，你是否对

道相亲节目，著名的情感专家所鼓吹的，你要提高自己的配偶价值，外貌漂亮挣钱多，又要降低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你的丈夫才会不离开你，这是理想的女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 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,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。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, 其实你不要急着敷衍我，从来不次要求你为我做什么，只要你一直抱着我，说你不了解我，但至少会去试着做，就喜欢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, 我真等着你反驳我。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,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，从来不次要求你为我做什么，只要你一直抱着我，说你不了解我，但至少会去试着做，去喜欢每个我。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. 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.

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相亲节目，我当然知道这些节目都是由导演设置成脚本的，并不完全是嘉宾自己的真实体现。不过哈、好的编剧能把握这个时代的精髓，他们知道哪些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认可，而观众的情绪表达呢，不管是骂还是赞，都是在为这样的节目增加热度。 永远有多远，想问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。也许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迷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。我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。少时间，你不会发现，是你给我泪里的咸，是你给我苦里的甜，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。幸福蒙住我的眼睛，也让我死心眼，爱它莫名其妙出现，我睡得很是我忘了还有从前，是我忘了还有明天，是我忘了说前任再见。 我们说的相亲节目哈、其实相亲本来就是非常残酷的，它抹杀了每个人的个性、魅力和特征，只剩下干瘪的资产、数字和条件。有的时候就像把玫瑰当白菜一样论斤卖，人家嫌你不够精良，太不值钱。而相亲节目更是如此，有多少人经得起这样的检视呢？ 最初的我站在人群里，想着未来觉得遥远极了，就像走在

深处，坚持修来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心疼不让你有退路。 而你就是那么他们在无着迷的粗野，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太远也要稍微直觉，告诉我你要我怎样。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打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告别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We will be forever, I love you, you never know, yeah, yeah. 我在家里谁能把你阻拦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，和你在一起就是心花怒放，把你放在心上就敢跟你走向。 在我们生活中，人最大的困难呢，就是认识自己，最容易的也是认识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自己呢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，给自己一个错觉。所以呢，不要再害怕前方有多么坎坷，就要担心不要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祝你平安。 我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，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，你像呵护我的天使，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，不曾停止。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，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。你用宽容原谅自私，心情像是一张白纸，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让我懂得去给，懂得体会，不再孤独徘徊。